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21号发表白皮书，揭穿朴槿惠逆贼的对北政策的罪恶真相及其所带来的破产性后果，揭露了南朝鲜傀儡保守余党执意追求反北对抗政策，并企图使其延续到下一届政府等卑鄙阴谋活动极其居心。白皮书指出，保守政府的对北政策是穷凶极恶的体制对抗论、比亲战争论和追从外部势力论。保守集团的对抗政策所招致的比南关系的破产性现状和维持对抗政策，是那些被逼到共同毁灭的悬崖的保守余党所做出的垂死挣扎。